最后两天的年货配送，各位加油打电话了，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018年2月8日星期四，农历的腊月23，今天也是小年。小年就是咱们大年的序幕，从这一天开始，俗话说得好啊，腊月23灶王爷上天。我国民间有祭灶和扫年的习俗，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的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3和8。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以晴为主，光照充足，气温比昨天有所回升，预计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在3度左右，有利于春运交通。中午前后适宜大家户外活动，不过天干物燥，还是请大家勤补水勤润燥，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在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1到2级转3、4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20%。在夜间是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40%。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3天本市都没有降水天气，但是明天北风较大，局地比较容易起尘土。今天的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要和大家聊聊的两位啊，都是中国画坛的大师徐悲鸿和齐白石，他们有着深厚的友谊。在1953年，徐悲鸿突然因病辞世，他与齐白石的艺术交往也是戛然而止。而在65年后的今天，这两位画坛的大师对，终于是以另一种方式重聚了。白石墨妙，清胆徐君，徐悲鸿眼中的齐白石跨新春大展上周在北京画院美术馆隆重开展了。那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走进这个为20世纪最伟大的两位艺术家的交往推出的专题性的展览，来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今天非常有幸的邀请到的嘉宾是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北京画院美术馆展览部的主任薛良。薛主任你好。 你好。 我们先来聊聊今天的这个展览哈、这次展览是徐悲鸿纪念馆和北京画院美术馆的首次合作。 对。 其实北京画院美术馆收藏的齐白石的作品是非常多的，而且齐白石也是北京画院的第一任院长，是吧？ 对对对。 所以说也是两位大家各自的一个主题馆，对不 对, 对， 能给我们来讲一讲咱们北京画院美术馆和齐白石之间的这个故事和渊源吗？ 是这样的，就是北京画院呢是1957年5月14日在那个周总理的这个主持下正式成立的，然后同年的9月16日呢就是齐白石老先生去世。他去世前最后一项这个荣誉，或者说这个国家给予的这个荣誉，应该就是担任北京画院的名誉院长。 嗯， 所以当时给的这个社会地位是非常高的。然后老人去世了以后呢，这个周总理也是就是做通了家属的工作，然后文化部也是积极的配合，说服了家属把这个家藏的2000多件作品全部捐献给国家。啊，那捐献给国家呢，这批作品就交由北京画院，也就是老人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单位去代为收藏。啊，然后我们也是从那个57年，当时国家也有计划去成立齐白石纪念馆。 啊， 但是很遗憾的是，当时这个纪念馆并没有成立起来，而是到了50年后，2005年的时候，我们才把这个 齐白石的专题纪念馆成立起来。 确实，也是有着很多的这个历史的渊源和故事，也有很多曲折。 对， 啊、 然后你包括像那个徐悲鸿先生呢，他也是1953年是在这个绘图中因病，因这个脑淤血突然辞世的。他当时去世了以后呢，也是周总理在周总理的这个关怀下，就国家成立把他的故居改成了徐悲鸿纪念馆，然后他们馆呢收藏了大量的徐悲鸿自己的创作。据我了解啊，应该是有1000多件，然后另外呢还有1000多件这个徐悲鸿自己的收藏品啊，所以他们的那个专题收藏也是非常有实力的，而且体系非常完整。 那现在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国美术馆是正在举办这个徐悲鸿的这个专题的大展哈、那咱们北京画院美术馆之前也举办过齐白石的这个专题的展览。那为什么想到这次要把两位这个大师放在一起展览，是一个结合哈，还挺新鲜的。是怎么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呢？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那个这个北京画院美术馆成立以后呢，实际上是对我们2000多件齐白石的作品进行了这个专题的梳理。然后当时按照他创作题材去做了10个这个专题展的规划，然后我们也是花了10年把他这个10个专题展全部做完了，但是呢，我们就是除了承担齐白石的这种研究之外呢，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还有一种关照。我们的这个研究方法呢，实际上是以齐白石为中心，向20世纪这个整个面去辐射，然后你就会发现齐白石身边的这个人，会串联起整个20世纪中国美术史，你包括他的这种知己交往。从早期的这个胡庆元，到中期的陈石曾，再到晚年的徐悲鸿，都对于他的艺术创作，包括他的艺术推广，都有很大的帮助。然后我们也始终把齐白石跟周边人的这种文化交流与交往呢，作为我们这种展览策划的专题啊。目前可能做到了跟国内就是，国内这种诗友啊这种交往的专题展览。在今后呢，我们可能会去梳理他与国际艺术家的这种交往与关系。 顺着这个脉络去围绕着齐白石 不断的做下去，对， 去不断的这个创新啊，各种主题的联合。 对，而且这个徐悲鸿就是到了北平以后，对这个齐白石的艺术有很大的帮助，包括对于晚年齐白石的生活有很多细致入微的照料，所以应该是我们不断关注的一个重点。 那这个展览确实也是两位大家的名字都有啊，叫徐悲鸿眼中的齐白石。那这个展览的意思是不是既有徐悲鸿的作品，也有齐白石的作品呢？ 我们是在这个设计和这个主题策划上有一个小小的借力，就是我们做了一个田字格 啊， 这9个字正好放在一个田字格里。从左往右读呢是徐悲鸿眼中的齐白石。从右往左读呢就是，齐白石眼中的徐悲鸿，然后去对应各自的4个字 啊， 这样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后我对你的评价有了，你对我的评价也有了，是一个非常就是契合度很高的一个专题梳理吧。 也就是说，其实是怎么说，正着说，反着说，两个人的这个互相的评价，互相的这个认可 都是有 交互的。 对 啊， 你比如说白石墨庙，这就是徐悲鸿眼中的齐白石。然后清胆徐君呢，应该说是齐白石对于徐悲鸿这位知己最好的评价 啊。确实。那在这次画院展览的展品方面是哪位大家的展品更多一些呢？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熟悉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人都知道，就是徐悲鸿呢，他不但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美术家，而且应该说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收藏家。他不但收藏这个中国古代绘画，他也收藏当代非常优秀的这个画家的作品，其中应该说他最喜欢的一位画家就是齐白石。所以当时他在世的时候是大量购藏了齐白石的作品，所以在徐悲鸿纪念馆里有大概近100幅的这个齐白石专题收藏。然后在北京画院里呢，齐白石是一个非常善于就是很节俭，但是又善于非常善于整理的一个画家。他把这个徐悲鸿跟他的这个书信，包括赠予他的物品，包括给他的这个画作，全部完整的保存在自己的这个收藏里。所以在北京画院里呢，基本上保存了齐白石收到的徐悲鸿作品。然后在这个徐悲鸿纪念馆里呢，完整的保留了徐悲鸿收藏的齐白石，所以这个展览呢实际上是一个 两管合璧的一个状态。 哦， 就是我们拿出我们的徐悲鸿，徐管呢拿出他们的齐白石， 嗯， 这样去完整的还原两个人，艺术交往的这个过程。 是这个形式或者说这个角度很新颖很有意思啊，就像字面说的，这是两个人互相眼中的对方。 对， 也就是说是两位大师互相收藏了对方的作品。 对 对, 对， 然后以这样的角度去呈现。 对， 也确实能很清楚的看出来他们对于对方的这个倾慕。 对， 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角度。 嗯， 那这个白石墨庙清胆徐君就是字面上的这个意思，对吧？ 是这样的，就是这两句话呢，实际上我们没有过多的策划、 啊、 我们做的策划呢，实际上是一种选择。 嗯， 选择的呢，就是他们自己的话语。 嗯， 我可以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就是白石墨庙的来源。这源于就是在徐悲鸿的构藏里有两套非常精彩的册页，每套11开。 哦， 这个基数的这个构成也很奇特啊，这应该是徐悲鸿特意跟齐白石去要求的。 嗯 啊，然后在这两套册页里呢，徐悲鸿是非常认真的写下了，给每开册页写下了一个题签，这个题签的名字就叫白石墨庙。 嗯， 这应该说这是徐悲鸿对于齐白石艺术最好的评价、 啊、 也是自己最主观的一个评价。 嗯， 而清胆徐君呢，这个讲起来故事就比较多了，就是齐白石进行衰年变法之后，或者说他的那个具体来讲，就是他的山水画艺术是在当时的画坛受到质疑的。 嗯 啊，因为他的那个山水的更多是从自己的这种远游的这个真实感受去来的、 啊、 是真实的那个山水自然，而在当时的画坛呢，很多人去流行去画四王的山水。 嗯， 就是坐在自己的画室里去提炼笔墨，去提炼技巧， 所以也是互相发现的一个、 互相发现的。 是， 嗯， 好的。那确实经过这个薛主任的介绍，我们也是对这个展览有了大概的了解、 嗯、 啊。那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接着聊这一次特殊的展览。 画坛之交徐悲鸿和齐白石，白石墨庙清胆徐君，徐悲鸿眼中的齐白石跨新春大展正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行。徐悲鸿与齐白石这对近现代美术史上最著名的艺坛好友，情谊真挚，惺惺相惜，究竟他们之间有什么知己故事，留下了哪些见证作品？城市文化范儿带大家走进这个展览，感受这段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佳话。徐悲鸿是1895年7月19号出生，原名徐寿康，江苏宜兴人，而齐白石比他年长很多，是1864年1月1号出生的，湖南长沙府湘潭人，57岁后才定居北京。徐悲鸿与齐白石年龄相差30多岁，两个人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教育背景和性格，他们在艺术上是知音，在生活上是好友。 那徐悲鸿和齐白石都是中国画坛的大师。白石墨庙清胆徐君，徐悲鸿眼中的齐白石跨新春大展上周在北京画院美术馆是隆重开展了。在今天的节目里，就要带大家走进这个为20世纪最伟大的两位艺术家的艺术交往推出的专题性展览，来了解他们背后的交往的故事。今天为您请到的是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北京画院美术馆展览部的主任薛良。薛主任您好。 哎，你好，听众朋友好。 嗯，刚才在第一时段的时候，我们主要是聊了聊这个双方的这一次展览当中的展品啊，展品的成分、 嗯、 那刚才我们第一道题是答案是两人相差了30多岁。 对，30多岁。 对、嗯、其实两人是算是忘年交了。 绝对的忘年交。 对，但是两人之所以能够可以说是情投意合，应该也是跟这个两人都是有着很大的相像之处有关系。 嗯， 我记得是两人都是比较穷苦的出身，是吗？ 两人的出身，对，都是非常贫苦的。 啊， 你像徐悲鸿呢，他自己就有一个，自己早年有一方印章叫《江南贫侠》，啊，贫苦的这个侠士。有着一颗这个报国之心，但是出身也不是很好。然后齐白石呢，就更别说了。我们现在在一二层呢，实际上还有一个齐白石的书法展。 嗯， 那展览的标题就叫“我生无田石破叶”。 哦、 应该说，在湘潭，他们家里应该属于这个非常贫苦的下层这个农民。 嗯， 家里都没有几亩薄田。 嗯， 而且齐白石早年是从事木匠生活。啊，靠着这个给人家做家具，那个走街串巷去维持家里生计的， 嗯 啊，然后逐渐走上绘画了以后，家庭条件才有所改善，嗯， 确实两个人的出身都是很不容易。 对 啊，这也是给了两个人，我们总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嗯嗯， 那这两人呢，应该也是知道生活的不容易，所以说也是没有这个辜负自己的这个天分啊。 嗯， 不过两个人的这个成名的时间，我觉得是他们不同之处。 对， 徐悲鸿算是成名很早的了。 徐悲鸿应该说是少年成名， 是 很早就已经在这个画坛脱颖而出了啊。齐白石不同。齐白石的这个成名是很晚的， 嗯 啊，你想他27岁才丢下了这个木匠的这个斧凿工具，才拿起毛笔开始学画画。等他成名的时候，你像57岁来北京，还在北京站不住脚呢，应该说名气都没那么大， 是 啊。直到这个30年代以后，齐白石经历了这个顺天变法，才在北京逐渐的有了名气。而且这个齐白石的成名呢，应该说跟他的另外一位知己好友有关系。 嗯， 就是在徐悲鸿之前的陈师曾。 哦， 陈师曾无论是对于这个齐白石的顺年变法，就是他的艺术创新上，还是对于齐白石艺术的推广上，都起到了很大的这种帮助。尤其是把齐白石的作品带到日本去参加展览，当时在日本卖出了很高的这个画价。 嗯， 一下在北京就打开了市场。 那相比齐白石来说，其实徐悲鸿走的这个专业道路可能更加的正统顺利一些。 对 啊， 两个人的教育方式呢，应该说完全不同。 是 啊，齐白石呢是就是拜师学艺，拜入胡庆元门下，老师手把手的去教。 嗯， 徐悲鸿不一样，徐悲鸿应该是在家庭里有一定的这个素养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学过画画，然后呢，只不过他是去日本了之后。然后包括之后又去欧洲，接受的都是西方正统的这种学院派的美术教育。 嗯 啊，两个人的道路和方向完全不同。 是，但是殊途同归啊。 嗯， 最后还是尽管说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教育背景，或者说性格，可能也是各有各的特点，但是最终呢，还是在艺术上成为了知音。 对 啊，那在生活上是他们是什么契机，怎么就遇到了呢？ 啊，是这样的，就是1928年的时候啊，徐悲鸿是接受这个北平国立艺术专的邀请来当校长。然后当时徐悲鸿呢，应该说已经定居北京9年的时间了。 嗯， 啊，然后徐悲鸿到了北平以后呢，他是坚持中国画改良论的。 嗯， 就是借鉴西方的这种素描的长处，去改造这个中国画的一些壁垒。他到了这个北平国立艺专呢，他就发现了一个很有创新精神、很会改革中国画的这个中国画家，这个人就是齐白石。 嗯， 所以他呢就去专门拜访了齐白石，然后也表达了就是齐白石就肯定了齐白石就是这个中国画创新的这个部分。 嗯， 从此呢两个人应该说是一见如故，就通过一次会见就结成了知己好友。 不过请这个齐白石去教书啊，好像还有一个三顾茅庐这样的故事。 对，有一个三顾茅庐 啊， 三过界山馆，界山馆是齐白石自己的斋馆号。因为当时徐悲鸿为了就是肃清学校里这个腐的这个陈腐的这个教学气息，推广这个自己改革中国画的这种理念呢，他就希望齐白石能够到学校里去任教，以这个有革新精神的艺术家和他的作品去推广自己的教学改革。所以他就向这个齐白石表达了自己想聘请他为教授的这个想法。但是齐白石呢就第一次呢就婉言谢绝了。然后徐悲鸿是不甘心，就过了几天又再去，又请齐白石，齐白石还是谢绝他。直到 为什么有这样的谢绝呢？ 主要是因为这个齐白石并不是说他觉得自己是当时已经是大腕了，或者是这个画价已经很高了，根本不需要去教书，或者说看不上去当一个教员。根本的原因呢在于齐白石这个人还是很谦虚的。他觉得自己呢只有半年私塾的这种从学经历， 就是半道出家 啊，没有任何的这个正规的这个美术教育。去这个大学里去教书呢，是自己这个乡巴佬是应付不过来的，所以他就心里打怵，所以就想谢绝这个徐悲鸿。但是在徐悲鸿的这个坚持下呢，这个齐白石还是最终答应了。 对，第三次是盛情难却了。 对， 确实很诚恳。 对。 那确实齐白石从此就在大学里教书了。徐悲鸿算是院长，齐白石是老师。 对， 那老师一般来说都是 也算是齐白石也算是一个很有特点的老师了。 嗯 啊，他在这个画院里面有没有什么有趣的这个教学故事 啊？他是这样的，因为那个徐悲鸿见这个老人反复推辞啊，也是就是私下问他有没有什么这个教学上的要求。这老人呢，就是说自己没有正规的这个培训，所以可能讲课是应付不来的。所以齐白石的这种教学方法呢，就是当场画画。 嗯， 其实主要是给学生画来看，让学生自己看这个过程。那个有大段的理论，这个是齐白石应付不来的 啊。 所以这个我们那个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信札里文献里曾经说过，就是这个齐白石去教书的时候。徐校长亲自去雇车，去带他去学校，就是上下交通的问题，校长去解决。你只要专心的在课堂里去画画就行了，啊，然后画出来的画呢，这个当时定这个甲乙丙丁的这种成绩，完全由齐白石说了算， 嗯， 啊，然后徐校长完全赞同， 嗯，哇，那也真的是，一切烦恼、一切这个顾虑全部给你打消， 对， 啊，就是好好的来画画， 对。 啊，确实也是一个，尽管说理论上可能没有多么大的这个渊博和扎实啊， 嗯嗯， 但是在这个绘画水平上， 嗯， 可以说是真的是独树一帜，或者说这个独领风骚了。 对对对，嗯， 那在这次的展览上有没有这段时期的作品呢？就是齐白石的这个，比如说给学生的这个算是范画啊， 嗯嗯， 或者说在这个当老师期间创作出的这个优秀的作品，在咱们这次的展览上有吗？ 我们这次展览里呢，其实有很多作品背后呢都有特别好的故事。是， 嗯， 我可以简单举两个，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提到的那个《月下寻旧图》 啊， 在这个作品里呢，实际上是画了一个背对着观众的一个老人， 嗯， 这个在这个中国画体系里是为数不多或者说非常少见的一张带有自画像性质的人物画， 嗯， 因为中国人不太擅长表现自己，所以自画像很少，然后这张寻旧图呢，实际上是一张自画像。画的就是齐白石自己。他在这个画里基本上讲述了就是跟徐悲鸿相识的过程， 嗯， 而且讲述了这个三顾茅庐的故事， 嗯 啊，还有一张作品呢，实际上是一张水墨芭蕉，啊，这个在我们的展厅里也是靠前的位置， 嗯， 这张作品呢，实际上是送给这个徐悲鸿的接任者杨仲子的一张画 啊， 这个就是徐悲鸿南下之后呢，这个齐白石就想从这个大学里辞职， 嗯 啊，就不再去担任这个教授了。但是徐悲鸿呢，劝他就是，杨校长呢，人也是很好的，也是很懂艺术的，所以你还是要接着去上课，啊，那个这个杨仲子呢，也是向这个老人这个求了画作，啊，就是我们今天展览里的这张水墨芭蕉，啊。 嗯，那齐白石还是在这个徐悲鸿离开了画院之后，还是有坚持继续教书育人的。 对，是的，嗯， 确实这是也是对于艺术后辈艺术的这个责任感。 嗯嗯， 在徐悲鸿画院当院长的时候，刚才薛主任也说是个改革家， 嗯， 一心致力于改革计划的徐悲鸿，当时也是有很多的故事。 对， 那。在这个大学里面，他到底进行了哪些不同以往的改革呢？在您看来，这些改革从我们现代人的这个角度看来，有没有什么意义呢？ 当时1928年的时候，实际上徐悲鸿在北平只待了差不多3-4个月的时间。 嗯 啊，但是徐悲鸿呢是受康有为这个美育思想影响的 啊， 所以他是坚持要改良中国画的啊，就是中国画造型不准的这个问题，他。坚持是要进行改革，而且他是坚持现实主义的一位大师。 嗯 啊，但是当时在这个北平的这个画坛呢，很多传统的这个绘画还是坚持这个就是这个中国传统的这种造型观， 过于写意， 所以双方是有这个矛盾的 啊。 然后徐悲鸿的这个教育改革呢，实际上是没有在1928年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持续下去的， 嗯， 只是有这个想法而已， 嗯， 而且当时徐悲鸿来到北平的时候应该说是单枪匹马自己一个人， 嗯， 只能借助像齐白石这样的这个身在北平的这些老画家啊，没有自己的这个理念的推广者， 嗯， 所以很快就在北平待不下去了， 嗯， 就去了南京的中央大学， 嗯 啊， 确实回到南方之后也是没有忘记自己的这个本心啊。 嗯，对的，因为徐悲鸿是一个非常敢于坚持自我、敢于 推广自己艺术理念的一位艺术家。 那后来最后也是改革，可以说是这个理念最终也算是成功了，对吧？ 1928年是没有推广下去，但是1946年呢，徐悲鸿再次来到北平国立艺专的时候，就有了推广自己教育理念的这个条件。应该说就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受徐悲鸿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甚至在中央美术学院里，我们经常会提一个徐奖体系 啊， 这是中国人物画的造型观，就是徐先生坚持是素描是一切造型的基础，把素描引入中国画里，去提炼中国画的造去提升中国画的造型能力。 是 啊，这个对于新中国以后的中国画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可以说是师夷长技。那在这个齐白石，在这个徐悲鸿两次来到北平的这个时间当中，这个改革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支持徐悲鸿的吗？ 齐白石是一个不太善于表达自己理念或者观念的这个艺术家。但是齐白石应该说用自己的实践或者说行动去很好的表达了自己的这种改革观。因为如果齐白石不创新不改革的话，今天也就没有齐白石了。 对。 所以齐白石呢可能说的不多，但是做的很多。 那当时刚才薛主任也说了，是第一次来到北平之后，其实可以说是很不愉快。 对。 在北平的这个改革的这个路。 应该说是铩羽而归。 是。拂袖而去。那在南归的时候，应该也是跟齐白石是有一个很不错的这个道别。 对。 应该是亲自来到了这个齐白石家里，向这个齐白石老人辞行。刚才这个您也说过，有一个月下寻归图，这就是在辞行的时候，齐白石这个根据当时的这个心情来画下的这个这幅画是吗？ 这张作品呢，其实有点意思，就这张画呢，实际上收藏在北京画院里。然后北京画院的齐白石这种作品呢，应该说全部是来源于齐白石家中。也就是说，这张作品呢是没有给到徐悲鸿的、 没有送到。 对，然后我们从这个画中的题跋呢，可以感受到这个齐白石实际上表达自己的一种什么观念呢？就是徐悲鸿走了以后，我很思念他。而这样，两个人相交没有几个月的时间。但是他很想念这位比自己小了30多岁的小朋友。而且在这个画中，他提到就是他自己问自己，就是徐悲鸿，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什么时候我们俩可以同聚陶然？这两个人肯定在陶然亭有过一次聚会 啊 然后这个徐悲鸿也写信回复他，就是我月缺的时候在南京，月满的时候在上海，有过这样的交流和问答。所以这张画里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而且就是我感觉是表达了一个就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对于自己忘年交好友的这种深切或者说亲切的怀念。 确实也是符合了中国古代这个或者说自古以来这个艺术家的这个表达的这个方式。 这个中国画家就是文人相交啊，这个温情的一面，我觉得在这幅作品里体现是最到位的。 是，就是含蓄， 对， 但是却深刻。 对 啊，网友挖沙子也说，徐悲鸿可以说是齐白石的伯乐啊。其实尽管说徐悲鸿比齐白石小很多，但这句话我觉得还真有一定的道理。齐白石刚才我们也说过，他的这个师傅应该是陈师曾。 不是陈师曾，他的第一位知己吧。 或者说认可的一开始发现他的人。 对对对。 那这个，但是齐白石说过一句话，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徐悲鸿。” 对 啊，“ 生我者徐君”是这是有过这样一个评论的。 是 啊，徐悲鸿呢，应该说是齐白石晚年的一位至交好友。前面呢还有一位陈师曾，这是促进齐白石中国画创新的一位知己。然后在这个28年之后呢，这个跟齐白石交往最密切的一位朋友，应该就是徐悲鸿了。 是 啊，徐悲鸿就是不仅仅是请了这个齐白石到大学里任教，实际上他还做了很多这个齐白石艺术推广的工作。你比如说购藏他的作品，不仅仅我自己收藏，我还推荐我自己身边的朋友和身边的这个熟人去收藏。还为这个齐白石出版画册。咱们今天来说，这个印刷术已经很发达了，但是在30年代的时候，印刷这个事儿还是比较有，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啊。 所以徐悲鸿主持为齐白石出版画册去推广， 啊，而且当时有这个国外展出的机会，这个徐悲鸿也是写信告诉老人，就是一定把这个好的作品，这个精品留下来，我将来要把你的画带到国际上去啊，去做这种工作啊。而且在于这种生活上的这个齐白石应该说是很信任徐悲鸿，尤其是到了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两人的这种交往啊，这种生活上的交流就更密切，所以这个白石老人就多次对自己的身边人说生我者父母啊，知我者徐君，也表达一种自己对徐悲鸿的感念， 对啊，这也是应该是能给予的最高的认可了， 对， 真的是知己知音呢，刚才也是给大家讲了很多他们之间的故事，是艺术的伙伴，也是相互欣赏的知己。那在这次的白石墨庙清胆徐君徐悲鸿眼中的齐白石跨新春大展上，也有很多展现他们之间点点滴滴的展品，每一幅画都是有着很多的故事，那一会儿呢，我们也会结合着展品给大家讲解更多的细节啊，讲讲这些展品背后的故事。那先来听听明天的城市文化范儿，我们为您准备了什么精彩内容。 正阳门被誉为京师九门之冠，在北京内城的九座城门中，正阳门的规格高于其他八门。作为保存较好的城门，正阳门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市布局、军事防御、礼仪制度和建筑艺术的集中体现，也是老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正阳门到底有怎样的历史？经历几百年的风雨兴衰，围绕着它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如今的正阳门又是什么样？城市文化范儿，博物馆有范儿逛，带您一起逛逛正阳门。 画坛之交徐悲鸿和齐白石，白石墨庙清胆徐君，徐悲鸿眼中的齐白石跨新春大展正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行。徐悲鸿与齐白石这对近现代美术史上最著名的艺坛好友，情谊真挚，惺惺相惜，究竟他们之间有什么知己故事，留下了哪些见证作品？城市文化范儿带大家走进这个展览，感受这段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佳话。1928年秋天，徐悲鸿由蔡元培推荐受聘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为了邀请齐白石到大学里任教，三次亲自到跨车胡同齐白石家中拜访邀请。齐白石当时67岁高龄，他认为自己农民出身，书底子太差，没受过专业教育，怕自己应付不来，所以前两次他都婉言谢绝了。徐悲鸿第三次上门，以不需要系统宣讲课程、作画示范，自己担任助教的真情劝慰打动了他，终于答应去北平艺术学院任职。 白石墨庙清胆徐君徐悲鸿眼中的齐白石跨新春大展上周在北京画院美术馆是隆重开展了。那今天继续带着大家走进这个两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两位艺术家的交往的专题性展览。我们还是从这个刚才的话题啊跟薛主任聊起来。两个人其实是有着很多的这个可以说是知音的之间的这样的故事啊，也是互相的这个非常的敬重，非常的倾慕。但是天下也没有不散的宴席。最让人遗憾的就是徐悲鸿在1953年啊突然辞世。那当时据说还是徐家人考虑到齐白石年事已高，怕受刺激，当时还第一时间没有告诉齐白石什么。 因为1953年的时候，按照徐悲鸿自己的这个纪年方法呢，他已经93岁了。这对于当时50年代的这个物质条件和人的这个健康条件来说，是一个非常高龄的年纪。 对。 啊，所以这个老人的心情呢，不能受太多外界的影响。所以徐悲鸿突然去世了以后呢，齐家人就不敢让他知道，怕老人受到这个刺激。这个短时间内瞒着还可以，因为好多人说这个徐校长又出国了，又外出办展了，那很忙的。短时间内还行，但时间长了以后，齐白石就开始不相信了啊。所以当时也是齐白石自己叫了一个车，就是自己要求要去看徐悲鸿啊。结果到了这个徐家的门口以后，发现原来门上挂的是徐宅，现在改成徐悲鸿纪念馆的牌子了。老人应该说一下心里就全明白了。 当时也应该是非常的伤心难过了。 这个就是 齐白石到这个徐悲鸿纪念馆的这个场景啊，很多人都描述过，应该说是非常这个潸然泪下的一个场景，当时老人到了以后就跟廖静文，就是徐悲鸿的遗孀说，这个照片在哪儿，那个祭台在哪儿，就要找这个徐悲鸿，找徐悲鸿的这个遗像，然后到了遗像前呢，他是坚持要跪拜的。你想一个93岁的老人，他要给这个自己的这位好朋友磕头辞别，但是周边的这个亲友呢，都觉得老人年事已高，不能再跪拜，所以最后是改为这个鞠躬向徐悲鸿告别啊。而且当时老人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是非常动人的，他说叫悲鸿，我来看你了， 确实可以说是。真的是尽自己所能去表达自己的这个哀思了。 对， 对于老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很大的冲击。 那还好他们留下了很多这个脍炙人口的故事，以及这个非常伟大的作品。 对。 那今天我们还是接着再聊一聊这次展览当中的作品。先我们从这个层次上来说一下，北京画院其实是有好几层的，展厅有四层，那这一次的展览是在三层和四层，是吧？ 对， 一二层刚才您说过是齐白石的这个书法展， 书法展 啊，那这次三层四层的这个两个人的共同的这个联合展览是分别有哪几个大板块呢？ 我们当时做这个展览前期策划的时候啊，发现这个徐悲鸿收藏的齐白石作品呢比较完整，但是创作时间呢应该说相对比较集中，主要是以40年代48年49年50年就中后期为主啊，所以可能做这个学术上的这个去分这个作品呢可能不太容易，所以我们当时就做了一个简单的大归纳法 啊， 就是三层呢是以讲述两个人的这种交往和之间产生的这种故事交游为主，四层呢主要是梳理齐白石这个画作的这种题材和时间分期，简单来说三层呢就是清淡徐君的故事，四层呢就是白石墨庙 啊，那也说可以说是一个很简单易懂的分类了， 对 啊，也确实是这样的分类的话，可以让大家就是看得很明白， 对对对， 那说到两个人的这个留下的作品啊，刚才这个网友吴玉红就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说歌手关系好啊会一起出合唱的这个曲目，会一起唱歌，那画家关系好会合作画画吗？会有一幅画的这样两个人执笔的这样的情况吗？ 当然会有了，在这个中国画这个传统的中国画里啊，这个合作作品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形式。你包括这个很多古代文人喜欢举办雅集，这种雅集呢有时候这个画家就会合作作品 啊， 然后在这个20世纪中国画坛呢，这种合作作品的这个出现就更多了，包括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合作方式可能有一定的改变，但是就是画家之间的这种交流合作作品是非常常见的。 那我们在这个展览上应该也有两位大师的这样的合作的作品吧？ 有的 啊， 这次展览里呢，合作的作品应该说还占到了一定的比例，其中包括就是两人以各自擅长题材去合作的这种中国画，也有非常就是值得人去挖掘，然后有非常感人的这种合作作品，你比如说这次展览里有一个斗鸡图。这个张作品呢实际上是两个创作年代，一个是1947年，一个是1953年年底，47年的时候呢，这个球画者这叫刘金涛，是中国的这个装裱大师，现在这个老先生还在世，他是徐悲鸿的这个应该叫门人了，就徐悲鸿是很赞赏他，很支持他的，这个人47年拿着这个宣纸就去找徐悲鸿去求一张画，然后当天呢那个夜里是停电的状态，徐悲鸿还在这个题跋里说了，说我是摸黑就是没有电的状况下给这个刘金涛画了两只斗鸡啊，画得非常好，53年的这个创作时间呢是刘金涛又拿着这张画徐悲鸿未完成的作品去找了齐白石，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个细节，就是53年年底的这个时间徐悲鸿已经去世了， 是的 啊，也就是说刘金涛很有可能是为了帮身边人圆谎，就是老人一直问徐悲鸿去哪儿了，可能刘金涛拿这个画说徐校长刚画的画 是 你来再补点这个其他的东西， 对 啊，所以齐白石呢在这个斗鸡这个下面呢又补了这个石头和这个花草， 嗯 啊，然后写下了自己的这个时间，九十四岁。啊，实际上齐白石的94岁是跨越53年和54年的啊。 啊， 嗯， 那也可以说是这幅画真的是在这样的机缘巧合之下，就成了一幅真的是两人合作的作品当中的非常的 非常值得一说的作品。 是， 因为这张作品的合作方式，应该说齐白石在去画的时候，两个知己好友已经是阴阳两隔了。 嗯、是 啊。 可以说是这幅画也是两个人跨越了一切的阻隔， 嗯 啊，真的是可以说是灵魂当中的合作作品了。 嗯，对， 确实这幅画的故事也真的是太感人了。 嗯 啊，其实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的编辑也说啊，自己的这个纪念方法，嗯、就是刚才您也说过，这个自己、嗯、按自己的这个计岁的方法，嗯、其实都是虚岁啊。这是南方人的一个特点。 这有一个小的细节可以补充一下，嗯、齐白石是湖南人，他也自己虚一岁，但是齐白石的这个出生时间呢非常的有意思， 嗯， 他是1964年的1月1号，就是元旦出生的 啊， 所以就又虚长了一岁。然后在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老话说呢，就是73、84，在73岁的时候呢，就是齐白石听信了这个算命先生的说法，嗯、说自己73岁是个坎儿， 嗯， 怎么度过这个坎儿呢？就是在自己偷偷的虚一岁 啊， 所以在73岁的时候，齐白石呢是在屋子里自己关了自己一天，然后出来的时候就号称自己74岁了。 嗯， 所以实际上他的纪年方法呢是比正常人整整多虚了3岁。 嗯 啊， 这也是很机智啊！啊，刚才我们的编辑也说，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呢？是因为他的外婆是大年三十出生的，那跟这个齐白石老人还是很有这个相似之处啊！ 对对 对， 出生的时候就已经一岁了，我们算作一岁嘛， 嗯、 过两天2岁了。 对、嗯， 这其实真的是很有意思。 嗯， 那我们继续说这个展品啊。 嗯， 说进入展厅的这个第一幅展品，也算是门面的这个头牌啊， 嗯、 是一副对联儿。 嗯， 是。康强逢吉真人瑞，劳反同还无尽年。 嗯 啊，这是徐悲鸿送给齐白石的。 对， 是这个展品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这个作品呢是1950年徐悲鸿创作的。 嗯， 当时是齐白石的90岁生日，中国人喜欢过整数的这个生日，所以齐白石90岁大寿的时候是文艺界的一个盛事、 啊， 当时徐悲鸿也是请了他去当时的那个。中央美术学院的这个教师宿舍去过这个生日宴会，然后这张画呢，就是如果大家走到这个展厅现场去看的话，就会发现非常有意思， 嗯， 就是这个对联的背后有淡淡的这个寿桃， 嗯， 是画出来的， 哦， 而不是说买的现成的这个印有这个寿桃的纸去现成写的，应该说徐悲鸿为了写这幅对联是非常用心的， 是， 他先在这个整张的宣纸上。画了这个寿桃作品，寓意为祝寿嘛。 嗯， 然后又为了不让这个作品太突出，遮掩了书法， 嗯， 而是把这张纸背过来， 啊， 然后在背面又写了这个对联，然后再进行装裱。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实际上的一个现场效果呢，是书法的背后有淡淡的寿桃作品， 嗯 啊。 感觉还像是印上去的底子， 这个、对、 啊， 非常像那个浅印的一个水印， 嗯 啊。 那可以说是自创水印啊， 对， 用现在我们流行的话就是走心了， 走心了，非常走心。而且在这个对联旁边呢，是一个齐白石送给徐悲鸿的对联， 嗯， 这张作品也非常走心， 嗯， 就是齐白石呢为了那个应该说也是玩的一个小创新， 嗯， 就是中国书法呢都是拿毛笔去写字， 嗯， 但是在这张这个送给这个徐悲鸿的这个对联里呢，他是拿墨涂底色， 嗯， 去追求了一个这个叫什么呢，就是拓片的效果 啊， 就是他用留白的方式去写了一幅书法送给这个徐悲鸿， 嗯， 应该说两人的这种交往，这两件作品都是费时费力， 是 啊，所以说是非常走心的两件书法啊， 嗯，确实是很有意思啊， 嗯， 从对联就能一下就能看出来， 嗯， 那这样的这个展陈的设计我觉得也真的是非常有创意了， 嗯， 那刚才我们也在题目里说啊，这个在齐白石老人喜得第七子之后， 嗯， 徐悲鸿也这个专门有这个墨宝的贺礼， 嗯， 那齐白石应该也有回礼，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礼尚往来， 对对 对， 那这两幅作品应该是都在展览里有展出吧？ 啊，都在展览里展出，而且是就是对应展出， 嗯 啊，这1938年的时候，这个 齐白石老人的这个得第七个儿子，这对于一个这个高龄的老人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儿。 嗯， 然后当时他这位好朋友呢，徐悲鸿呢，是在广西桂林。 嗯， 当时正是为了这个筹建这个抗日赈灾画展。 嗯， 就是为了抗日在筹备这个相应的资金 啊， 做展览，他没有办法来到这个北平，所以就远在千里之外呢，自己精心绘制了一幅千里马。 哦， 因为千里马也有一个很好的寓意嘛。 嗯， 而且我们也都知道，中国老百姓喜欢说的就是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 对， 应该说马呢是徐悲鸿最擅长的题材之一。 嗯， 所以他画了一张大横幅的这个千里马，就寄给这个远在北京的这个齐白石。 嗯， 作为他喜得贵子的贺礼。 对， 而且他是听闻，就是听老人说，这个妻子呢是。这个少时聪慧，就这孩子生下来就很聪明， 嗯， 所以以这个千里马的这个寓意 是 去恭贺老人， 是。 然后齐白石呢，就收到这个徐悲鸿的礼物以后呢，也非常的开心，所以就精心的去准备回礼， 嗯， 然后齐白石呢，我们中国老百姓都知道他画虾是一绝， 嗯， 所以齐白石是精心绘制了墨虾图， 嗯， 尺幅很小，但是从题跋里我们知道他是画了十页。十页小画寄给远在桂林的这个徐悲鸿，就正好今天这个展览里呢，这两张作品就放在一起展出。 嗯， 正好还原了当时两个人这个书信往来，就虽然远隔千里，但是丝毫扯不断他们的之间的这种交往。 是，确实很有意思了，可以说是都是拿出了自己的这个绝活。 对， 那继续说这个其他的作品哈，那这个展厅的左侧是齐白石。这个在思念这个徐悲鸿的时候绘制的这个寻旧图， 嗯， 刚才我们也是有提到过这样的作品， 嗯， 那这幅作品现在是一个怎样的位置，怎么能找到它，包括它现在有没有什么更多的介绍呢，在它的旁边。 关于寻旧图啊，因为说应该说是北京画院里的一张明星作品了， 嗯， 就是我们做过很多次的这个主题形象啊，包括我们做设计的时候都会用到这个背对着我们观众的这个老人啊，因为确实带有自画像性质的这种画作呢，在中国画里不常见。 是， 而且齐白石是在上面反复题跋，应该说是可能前后有两三次的这种去书写。 嗯， 而且这个故事，这张作品背后呢，隐藏的故事也确实比较多。关注他的学者，就在专业领域，就在专业美术史研究领域呢，对于这张画的研究也比较多。 嗯， 然后我们在这个展厅里呢，实际上也借助了一些现代化的手段。 嗯， 你比如说这个大段的题跋和相关的研究文章，我们没有办法给它展现出来，但是我们现在都是给这个作品呢做单独的二维码。就是大家拿着自己的手机去扫描一下二维码，你想要了解的相关信息，在手机里都能自己看到。 嗯， 所以如果想看这个作品背后更多的故事，是吧？更多的这种往来，都可以拿着自己的手机去现场扫一下二维码，就可以了解这个很完整的这个由来。 那真的是太信息化时代的展览了，可以说是这样的中国的这个很古风的中国画配上这样的现代的这样的技术，还是很相得益彰的。 对， 那我们刚才说了，除了这位两位大师的作品，其实展览中的这个文献记录也很多，有很多的这个书信及相关的作品。那最打动您的书信，您觉得有吗？推荐一下。 在展览里呢，实际上我们也是就是把画院收藏的徐悲鸿相关物品信札做了一个整体的呈现。有很多作品如果不是这个专题的话，可能都没有机会展出。就信札类来说，我们这次展览将近就是整20封。就是全部的信札全部拿出来了。 嗯， 但你要说最感人、最打动我的一件，应该说是解放后写的一张便签儿，就是写的什么内容呢？就是端午节要到了 啊， 徐悲鸿写给齐白石的。 嗯， 端午节要到了，然后呢，我请人给齐老爷子你带去了一条石鱼和一包粽子。 嗯， 这是端午节的这个佳节礼物。 嗯， 而且呢，他在这个信里写什么呢？就是石鱼鳞内有油，就是不必去鳞，就直接清蒸就可以。就是应该从这封信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出徐悲鸿对于齐白石晚年生活的这种照料。 对， 而且这种照料呢是非常细致入微的。 跃然纸上。

面容，夜里变得好清楚。今天没有月亮，也没有太多星星，躺在床上睡不着，是我自己想太多。沉重，慢慢喝一口水，想想我为何改变，不知不觉在改变。在改变。